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that takes place at a clinic where a newcomer to this area tries to get some information on family physicians. 今天呢，我们要听的是一段选自于雅思听力真题的一段对话。这一段对话是一个人来到这个当地的诊所来了解关于家庭健康服务的一些事情。 没错，就是说在国外看病呢，不是说直接去一个大的医院，通常来讲呢，他要找一个 family physician， 尤其是新到某一个地区的人啊，他先找一个家庭医生。现在这个家庭医生制在中国国内呢也开始逐渐的在推行这个制度，就是别大事小事大家都跑到医院去，是吧？你有社区医院。那么在这个国外呢，像英国、加拿大，它社区呢也不是有社区医院制，它就是家庭医生会在每个小区有自己的诊所，然后你的所有的病第一道先要去家庭医生那儿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说你需要再去某一个综合医院也好，或者是一个特殊某一科的医院也好，由家庭医生再去给你指导，再分流啊，再给你引到那个相关的治疗的这个医院里面。那么这个家庭医院呢，它有什么特征，一会儿我们在听这个对话的时候，家庭医生的这些个介绍就能够给大概一个初步的印象。好，那么这里边呢先看一些生词啊。首先呢，这个 clinic 就是诊所的意思，那它也有临床这个含义啊。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碰到临床这个词，它就是 clinic 一回事儿。好，接下来呢就是有 appointment 啊，通常你去见家庭医生之前呢，先要 make an appointment， 由秘书记下来时间，这样可以减少等待。但是呢，即使是像加拿大，你约了之后，你到了家庭医生的诊所，你还是要等上2到4个小时。 嗯， 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词呢，就是 vaccinate， 就是打疫苗的意思 ，vaccinate。Vaccinate。好，再往下是 therapy 就是治疗方案的意思。那它有一些非传统的、比较新颖的这种替代性疗法，叫 alternative therapies。alternative spelled as alternative therapy therapy 啊，复数形式，把 y 去掉加 ies。那当这个对话中提到了这个 alternative therapy，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 like homeotherapy。 homeotherapy 呢是顺势疗法啊，homeo 就是 homeopathy， homeopathy， 所以它是这个顺势疗法。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顺势疗法呢，这个诊所是单独收费的。英文怎么表示这个单独收费呢？他说是 pay to use service， 啊，这是一种要收费的服务。那么 pay to use 三个单词之间都有 hyphen 相连接。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预习工作就到这儿，现在咱们来听第一遍录音，请大家呢仔细听各个不同的这个诊所它有哪些服务，没有哪些服务。 好的。 Can I help you? Yes, I've just moved to this area with my wife and children, and I'd like to know where we can all register with a doctor at a health center. Yeah, okay. Well, there's Dr. Green at the Harvey Clinic. We always recommend her for babies because she's very good with them and she runs a special clinic. Oh, actually, my youngest child is 5, so that wouldn't be any good for us. Right. Is there anywhere else I could try? Yes, the Eshcol Health Practice is the next one on my list. How do you spell that? Eshcol. And it's Dr. Fuller who has space on his list. The clinic only opened a year ago, so the facilities are all very modern. That sounds good. And it's particularly good if you're busy during the day, because they also do appointments in the evening. They're closed on Saturday, though. The only other place on the list is the health centre on Shore Lane. You can register with Dr. Gormley. That's G-O-R-M-L-E-Y. He's new there, but the centre has a very good reputation. Oh, yes. I think I know the road. That would be the best one. Thanks. Could you tell me, will all their services be free? There are usually some small charges that doctors make. Let me see what it says about the Shore Lane Centre. If you need to be vaccinated before any trips abroad, you won't have to pay for this. What else? The Sports Injury Treatment Service operates on a paying basis, as does the Nutritional Therapy Service. Some health centres do offer alternative therapies like homeopathy as part of their pay-to-use service. Shore Lane are hoping to do this soon. I think they may start with acupuncture. And finally, if you need to prove you're healthy or haven't had any serious injuries before a new employer will accept you, you can get a free fitness checkup there. But you'd most likely have to pay for insurance medicals, though. Okay, thanks.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录音听完了。 现在呢，咱们来逐句讲解一下。 好，这是一段对话。那么我和壮壮老师一人各试一角。 好 ，Can I help you？ 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 ？Yes, I've just moved to this area with my wife and children, and I'd like to know where we can all register with a doctor at a health center. 他说：“是的，我刚和我的妻子、孩子搬到这个地方。我想知道我们在哪里可以和。”健康中心的医生登记。 Okay, well, there's a Dr. Green at the Harvey Clinic. 那首先呢，你可以去 Harvey Clinic 诊所去找这个格林医生去登记。We always recommend her for babies. 我们要是看到有这个婴儿的家庭，一般都会推荐大家去联系这一位医生 ，because she's very good with them and she runs a special clinic. 就是因为呢，这位格林医生对于应对孩子看病是做得很好的，并且呢，他还经营一个特殊诊所，就是 run a clinic， 这个 run 是经营的意思， run a special clinic。 好，接下来这个男生呢说 Oh, actually my youngest child is 5, so that wouldn't be any good for us. 好，那我呢，其实这个小孩子嘛，是吧，最小的孩子也已经有5岁了，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讲呢，这个专给小孩看病的这个医生呢，就不合适了。Right， 哦，是这样啊。紧接着这个男生又说了，能不能再给我 Is there anywhere else I could try? 对，能不能再给我指出一些诊所或者是医院啊、我去那里尝试。Yes, the Ashcole Health Practice is the next one on my list.好，那么接下来推荐的这个医院清单里边呢，就是 Ashcole Health Practice 啊。他说这个呢就在我这个表上。好，于是呢，这个男生继续说 ，How do you spell that？ 怎么拼这个 Ashcole 呢 ？E S H C O L， and that's Dr. Fuller。啊、他说这个 Ashcole 呢，给拼一下之后，说这个里边应该去见的人叫做富勒医生。Who has space on his list? 什么叫 have space on his list? 就是在他的表格上面有空间，就是说他有时间。 对了，他本来有一个病人的单子啊，然后他老填不满，所以说呢，他是有空时间的。那这样的话，病人就不用去等了啊。那这么一说，但是他没完，这个病人就是这个找医生的人，他还有一些个条件，他要说。The clinic only opened a year ago, so the facilities are all very modern. 啊，首先这个女生继续介绍说，这个诊所呢才一年之前才刚刚开张，那设施也都是非常现代的设施。然后男生怎样呢？他说了一个常用的词，叫 "That sounds good." That sounds good. 啊，那听起来不错。And it's particularly good if you are busy during the day. 啊，尤其是当你白天时间非常紧、非常忙的时候，那么这家诊所呢就特别合适。Because they also do appointments in the evening. 啊，晚上他们也接收这个病人啊，因为他们和病人的约的时间也有在晚上的。They are closed on Saturday, though. 啊，但是周六呢，人家这家公司是关门的。The only other place on the list.Is the health center on Shore Lane? 啊，那唯一一个在我们这儿登记的另外一家公司，啊，它的这个饭店类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它是隐藏在什么地方呢？他说 ，They are closed on Saturday. 星期六就关门了。The only thing that other place on the list is the healthcare center on Shore Lane. 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星期六都关张的情况下，唯一一个在这个看病的地方能去供人参观的是 Shore Lane 这个地方。You can register with Dr. Gormley. That's G-O-R-M-L-E-Y. 啊，这是 Gormley。他说你就需要找这个人本人去登记啊。好，那么现在登记的这个人他会不会体育呢？还是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呢？好，那么现在这个女生呢又介绍了说，这一家诊所它其实是周六关门的。The only other place on the list is the health center on Shore Lane. 好，那么还有一家在我这个单子上面呢，就叫做 healthcare center on Shore Lane. 这个 lane 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lane。 Lane， 比如说长安街上是吧，好多人经常走，那么这个 lane 呢是那个街上的马路的一条一条的这个单独的道，比如说它有这个 dedicated lane for buses， 就是车的专用道， 对了，是公交专用道是吧，你有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这个道就是那个 lane， 对 啊，那 bicycle lanes 啊，就知道了，这是自行车的专用道啊， bus lane也是这样，那长安街算是比较宽的一条街，它单侧呢就有 four lanes on one side， 啊、有四个单独的线啊，大家对这个 lane 就比较清楚了啊，要不然有的同学问说，这个明明是一条很宽敞的街，它怎么说有八个小胡同啊？这个街上这个有胡同，这怎么理解呀、啊？其实它是八条道啊，就是马路上画好了线分的这个道。好，接着呢，他说 ，You can register with Dr. Gormley. That's G-O-R-M-L-E-Y. He's new there, but the center was a very good reputation. 好，于是他先介绍了，推荐了几个不错的医疗中心。啊、其中呢，有一家 他说你要是白天比较忙的话，那就上这家最合适了啊，因为呢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也会去处理这个来访的宾客的时间呀，还有这个接待工作。 They are closed on Saturday though 啊，但是呢尽管如此呢，星期天呢他们还是一整天会关门。 The only other place on the list is the health center on Shore Lane。 那唯一一家在这个 Shore Lane， 在他的清单上的这一个医院就是 The Health Center on Shore Lane， 就是海岸大道边上的一个诊所。You can register with Dr. Gloomy, that's G-O-R-M-L-E-Y. He is new here, but the center was a very good reputation. 那老师说这一个设施怎么样啊？说它是 good， 对吧？说你这个穿着古代的人的衣服，穿一个大袍，是吧？去讲莎士比亚的故事，可以，这个场景非常不错。但是呢，那有可能要求你比如说买点酸奶呀，或者加班什么的时候饿了可以吃，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加班。那么在这个故事中的听力材料中的这个人呢，他其实呢他也不准备在那儿常住，但是他就是家住附近啊，所以他要常去。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打听家庭医生的这个人呢就开始有所响应了。 他说Oh yes, I think I know the roadThat would be the best one, thanks. 好，他说我觉得我知道那个路是指哪一条啊。 And could you tell me, will all their services be free? 哎，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他的这个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呢？啊，通常一个酒吧或者是一个咖啡厅，他要免费，其实肯定是收费的那一部分依然是比较众多的。同时呢他也是希望用这个免费的噱头呢吸引人来啊，但是你就会发现了，只要是上完一次厕所以后他就不怎么理你了，他觉得已经服务够本了啊，这是一种营销的手段。好，这个是第一个家庭医生啊他的情况。紧接着呢这个女士又开始给另外一家的情况。There are usually some small charges the doctors make.通常呢还会有一些小的项目呢这个医生也会通过这个平台收费啊。然后他说Let me see what it says about the Shore Lane Center 啊，那我现在要看看他们关于 Shore Lane 这个中心的这一处的管理他们会支付什么部分的钱呢啊，这个就是合伙的人他也不知道。 这位女士又说了啊 There are usually some small charges that doctors make. 她说通常医生会有一些小额的收费。Let me see what it says about the Shore Lane Center. 那让我来看看这个 Shore Lane 中心到底是怎么说的。 好，这里边的这个 center 其实是指什么呢，就是这种表演场所。她说因为那儿念这个台词场地很大，所以呢他就需要有特别的扩音设备。然后呢 If you need to be vaccinated before any trips abroad, you won't have to pay for this. 好，他说呢通常呢还会有医生临时会加一些项目的收费啊。然后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呢如果你哪个国家就没出过国，从来没出过国啊，那你就不需要为此而支付钱。那么至于别的事情呢，他说像运动损伤Sports Injury Treatment Service operates on a daily basis， 每天他都有人去做这个运动损伤的治疗方法。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 applying 啊，这里边他就特别去用了 on an applying basis such as the natural therapy services好，还有一个就是借用这个器械啊，像他说的这个瑜伽的杆用器械给它解下来绑在腿上。好，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进步了啊。And finally, if you need to prove you are healthy, start haven't had any serious injuries before blah blah blah. 好，他说如果你有这个不错的体魄